暗角落，他优雅的落座，母亲打破眼神的取舍，无法逃脱，手腕紧握的上锁，真相忘掉了假动作，不再有泪流的活着，让我们狂游了许多。 那些写作标记着黑衣深深的束缚，一瞬间完美打破一切含糊的思索。最亏这是个秘密，遇见不敢一枪击毙，别忘记保持中立，直接开始疯狂游戏。 过去的无数片段，闪烁一片的那个影子是否真相？我还重重的迷雾，寻找消失的道路，搜寻着想要的答案，来自出现的进步。 无穷无尽的黑暗，危险随时降临，扑朔迷离中隐约传来不和谐的声音。无尽的黑色空间，无数的细微碎片，连接唯一的一瞬间，凝结出闪烁的直线。 故事的最终主角，茫茫的尽头似乎有些莫名其妙。藏匿于黑暗现场，注视这一切方向，眼中的那份空洞完全无法度量。夜空闪烁的讯号，那是谁的警告？一个个线索聚合在一起，